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邮政局发布，在双十一当天，各邮政以及快递企业共处理的快件达到3.31亿件，同比增长了30%。快递员劳动强度极大，望消费者理解和包容。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卫计委的消息，2011年底到2016年，我国的门诊处方使用抗菌药物的比例5年来降低了8.5%，细菌耐药的情况有所缓解。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主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标志着北京到张家口高铁的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京张高铁预计到2019年底全线通车，建成之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旅行时间将会由3.5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来自北京市旅游发改委的消息，北京将试点建设长城国家公园，形成1258平方公里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区。寒潮降温持续影响了北方的多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出现了-28.3摄氏度的低温。今天起呢，又有一股新的冷空气来袭，最近华北和东北局部地区将会有8摄氏度左右的降温。代表中国科幻创作最高水平的第28届银河奖揭晓，作家江波的《银河之星3》获得了最佳长篇小说奖。中国与北欧国家之间首趟中欧班列开通典礼在芬兰科沃拉举行，这也是中国与北欧之间的首趟中欧班列。最近有用户反映，苹果手机 iPhone X 的屏幕在低温的室外会出现触屏失灵的情况，苹果的官方也回应称暂时没有解决办法，将会在近期的系统更新上修复这一问题。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曾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酿一地芳 心。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三住我的孤单，默然默，即使

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 九六九公益主张时间， 小时候爸爸总喜欢让我陪他下棋，长大后回家总看到爸爸一个人孤单下棋的身影，不变的陪伴，不变的守候，回家陪爸爸再下一盘棋吧。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行动是最好的表达，用心重温幸福时刻。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哎，大姐，我来。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余额不足，请投币。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大爷别着急，我来。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我来。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记得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李健的自述，李健是这样说的：一直以来，人们都喜欢给人生标时刻度，以此来衡量每一个人人生的进程和质量，就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类的。有人说，既然当下的社会三十难立，那么就宽泛到四十岁吧。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想在三十岁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有所成绩，谈何容易呢？确实是这样的，当梦想变成事业，李健也经历了沉浮，直到他36岁的时候，他的事业呢才有所起色。即便当时的李健已经写出了那一首《传奇》，但是听过的人依然寥寥无几。在王菲翻唱《传奇》之前，李健这个名字呢模模糊糊，总是无法让人跟这一张斯文禁欲的面孔联想到一起。直到这一曲悠扬清朗的歌儿在春晚的舞台上被天后唱起时，李健终于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欢迎收听九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苹果机一直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机型，就是电池不耐用，基本上来说呢是一天一充的状态。有的人玩的频繁，比如说玩个王者荣耀，大概一天就需要充上两三次，很麻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分享省电的小技巧。其实苹果手机本身的系统呢有很多的辅助性服务，但这些服务我们并不是会一直用到的，所以说可以选择性的关闭。首先呢，就是建议你关闭 Siri 功能，因为 Siri 功能这个搜索功能会在后台偷偷的消耗你的手机电量，所以建议如果你没有习惯使用 Siri 的话，那就直接关闭好了。很多车友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汽车不开了，想要长期停车，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去保护好自己的爱车呢？如果说你确认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开车的话，那最好是把车停在车库或者是地库这一类能遮风挡雨还不怕晒既安全又相对干净的地方。如果说是只能停在室外的车主，记得一定要避开坡道和大树的底下，再罩上车衣。长时间停放车辆呢，应该注意保护好车身表面的漆面。长时间停放之前，要先对车身做一个彻底的清洁，为爱车洗个澡，给汽车打蜡，做个美容，这样也有助于防止车身受到腐蚀和氧化，对于车漆的保护也会更加到位。接下来说到生活方面，卫生间是一个相对潮湿的地方，空间面积比较小，通风性呢一般较差，所以很多朋友在如厕之后都会选择打开卫生间的门，为了让卫生间保持干爽通风，而且能够迅速散掉异味。但是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的呢？其实我们平时在如厕完之后呢，空气当中会含有大量的细菌和异味，就是这个时间选择把门打开，那么在卫生间的细菌和异味就会扩散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家里的环境也会越来越脏。所以微笑提示也建议大家，不用洗手间的时候呢，一定要关上门，开排气扇通风，也可以把窗户打开，这样不但能够保持室内干爽，还能够避免细菌和湿气入侵到室内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我们下期再见喽。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从空军有关部门获悉，2018年度空军招飞的工作全面展开，加入蓝天方阵的新的飞行学员将会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指导之下高飞远航，筑梦天空。宜昌三峡机场直接人员称，三峡机场的年旅客的吞吐量首次突破了200万人次的大关。目前我国有听力残疾人达到2780万，每年还将会新增2.3万人。未来中国将会建立防聋治聋的全国诊疗体系，重点加强基层和农村地区的预防诊治工作。衡水深圳珠三角投资合作座谈会在深圳举行，当日有17个重点项目签约，拟引进资金达到96.4亿元人民币。随着双十一各电商平台的大促活动的展开，快递物流订单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而一段快递公司工作人员脚踢卸货的视频也随之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韵达速递江苏盐城亭湖区北环公司回应称，因为员工不满双十一加班，自导自演恶意拍摄视频发泄情绪，公司已经报警追责。昨天北京的最低气温已经跌到了0摄氏度以下，冬意也是越来越浓。未来一周冷空气将会频繁的造访京城，全市的整体空气质量都还算不错，大家可以不时的开窗通风。第三届国际山地长跑中国定向公开赛在北京顺义漫山红遍的龙湾屯国际登山步道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选手和越野爱好者参加了该项活动。

期望你回来再共做这故事。情人令我困倦，寂寞是等等等你愿，仍期望你回来可痴恋多一次。情人令我困倦，寂寞是等等等你愿，仍期望你回来再共作这故事。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那一封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最近呢又火了一封辞职信，来自长春保安小杨的辞职信。他说这份工作呢干着挺好的，但是也没有办法，自己老大不小了，也不想错过这个女生，希望上级领导给予同意并请求给予批准。小杨是一名长春的小区保安，今年的10月31号因为工作很难找女朋友，于是他就向领导提交了这一封辞职报告。主管说以前有人辞职大多数是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家中有事为由，像小杨这样言辞恳切的辞职信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希望他在找到女朋友的同时呢也能再找一份满意的工作。目前小杨辞职虽然是已经获批但还没有离职，在这里呢也要祝福他找到幸福，把工作交接好，站好最后一班岗。 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 对镜，如果已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那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仲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未幸福从无回望，再计算也没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只需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故跳入爱海沉重越来越爱，就算一切没记载，愿若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在头上就算有些感慨，让我学会抱紧撑到未来，别让手放开。半秒重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未幸福，我要与你去看极地曙光，数百个也没身份资格评论什么阻我理想，只需知道别要让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再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故跳入爱海沉重越来越爱，就算一切没记载，软弱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定途没法割开和你困绑， 你会发现现在的日落时间是越来越早了，尤其这两天北京的气温突然骤降，出门之后冷风突然吹过来，真的有一种冬天的感觉。九六九在这里也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温差的变化。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非常适合这个时间段，来自周传雄《黄昏》。这首歌周传雄一开口就有一种让人汗毛全部起立的感觉，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味道，没有人可以学得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听着歌词呢就会回想起想当年这首歌风靡全国大街小巷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听都会让人觉得感慨万千。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很多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有些出租车或者经常在市区跑的车，想要掉头的时候，左转明明是红灯，并且安装有摄像头，但是他们仍敢大胆的掉头。对于左转红灯掉头的问题，有人说会被罚款，有人说根本没事儿。其实真相是看情况。根据交通法规，信号灯为红色时，道路的中间线在接近路口时为虚线的，或中心隔离设施有掉头通道的，可以在红灯时掉头。也就是说，掉头时只要没有跨越停止线，就不用看红绿灯，直接甩起方向盘漂移过去，飞过去都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要需要说明的是，在掉头时必须保证不影响对面车道车辆的正常行驶，否则发生事故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虽然交规指出掉头时未跨越停止线就可以不看信号灯了，但是我国各地区路况复杂且不统一，难免会出现特别情况。有些地区虽然不跨越停止线就可以掉头，但是却在掉头处设置了有掉头灯，这时我们就应该按照掉头信号灯的指示来行驶了。马路中间如果没有虚线或者隔离带，没有设置缺口的道路，就需要跨越停止线掉头了。如果没有掉头灯，此时我们就应该按照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如果红灯时掉头，将被视为不按照信号灯行驶，会受到200元罚款以及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在跨越停止线掉头时，如果有掉头灯的话，在掉头时只需要看掉头灯就可以了。但是多数没有掉头专用通道的道路其实是没有掉头灯的，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如果没有掉头灯，那么我们掉头时应该按照左转信号灯的指示来行驶。其实真实的道路不止以上几种，还有一些更特殊的，例如只能在红灯时掉头，只能在道路右侧掉头等。虽然比较常见，但是这些道路往往都会有文字标牌提醒。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希望大家在掉头或者左转行驶时，可以多看一下路牌以及地面的箭头标线，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处罚。

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幻想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哦，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却将自己给了你。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我想这两天应该是大家最不想出门的一天了，抛开工作忙这个老生常谈的梗之外，最让人受不了的应该就是出门之后迎面袭来的冷空气打在脸上觉得生疼，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天简直糟糕透了，就会冒出一种最原始的冲动，那就是转身回家再补个回笼觉。可是这冷风呼呼的街道，即使是下班想去外面 happy 一下，可能都没有心情了。那这个天气就算窝在家，有一样东西也是一定不能放过的，没错，就是火锅。我想问一下，你喜欢吃火锅吗？ 非常好啊，因为冬天吃火锅不冷啊， 特别好，暖和， 超级爽，超级赞。 肥嫩的牛羊肉，酥软的土豆，鲜美的菌菇，脆脆的毛肚，绿油油的蔬菜，吸满汤汁的冻豆腐，馅料十足的牛肉丸，北京的麻酱，重庆的油碟，南方的酱油沙茶酱。说了这么多，吃火锅的时候你最爱涮些什么呢？ 火锅最爱涮什么？ 我吃火锅只要是肉我都喜欢，比如说牛肉、羊肉啊、牛肚啊，还有牛丸啊。牛丸必须是那种真正的牛丸做出的。 涮黄喉？ 涮肉啊，我肯定要涮肉，我喜欢吃肉啊，比较喜欢吃鸭肠、毛肚、牛肉丸，哎，反正一些素菜我也比较喜欢了。我吃火锅能吃的东西还蛮多的， 牛百叶，还有那个牛肉、鱼豆腐，素菜就是那个金针菇、香菇、山药，这个吃火锅很爽， 因为好吃啊。 一顿火锅可以说是非常的驱寒，对冬天来说也是最好的敬意了。然而吃火锅怎么才能不上火又舒服，这才是正确吃火锅的方法。那么到底怎么吃火锅才能不上火呢？九十九实力派要给你推荐最基础的搭配了，那就是荤素比例，一荤五素。清火滋润的素菜最宜化解肉食和辛辣所带来的燥热感。如果说你最近有涮火锅的计划呢，在这里一定要仔细听喽。在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先下耐煮的蔬菜，比如说山药、甘薯、萝卜、土豆、淀粉类的食材，先下早吃，不仅有助于保护肠胃，还能够增加饱腹感。清内热的蔬菜呢，多选茼蒿、大白菜、菠菜、菜花、生菜、娃娃菜和油麦菜等等，这些蔬菜性平或者是性凉，不上火还能清内热。如果说你是素食主义或者是不太想吃肉，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和蛋类，特别是北豆腐含有石膏，不仅可以生津润燥，还能够清热解毒。最后再下荤菜。后下荤菜的好处其实有很多很多，因为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会吃很多东西，那如果把荤菜下到最后呢，不仅是解了馋，而且吃的少。涮蔬菜的时候，锅底的汤色呢依然会很清亮，而且不会吸走肉里的油。除了吃之外，其实搭配火锅最好的搭档饮料呢，就是酸梅汤了。酸梅汤里的山楂是消肉鸡的好手，温的酸梅汤其实就很好，免得让味觉的冰火两重天。如果说第二天感觉上火的话呢，可以喝粥吃素食。在这样一个裹大衣的季节里，其实最让我们感受到初冬幸福感的事情，就是给初冬一个仪式感，吃一顿火锅。聚世间可聚之友，煮天下可煮之物。不仅有翻滚的热汤，还有飘香的雾气，但是一定要记得，吃不上火的火锅才是对冬天最好的敬意哦。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习惯顺手就当。我想火烧在盖下，剩最后微弱的我，看不见过往的心理上是否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当月亮人月迷惘，孩子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